却都没有哭泣，让他淡淡地来，让他好好地去，到如今也会念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，但愿 月亮代表我的心。 能和你手牵手，含情脉脉，相对恋人。

还是纯粹喜欢，习惯不对自己负责，当然可以我在幻想里面，或者投资青春填满欲望，生活就像无数的弧线，交错在人们无意之间，无法改变，很难希望有人陪你伤悲。曾有人这样对我说，燃烧生命不如一根烟，短暂不如长久，缓缓的背后总有寂寞在等待着你，从来不知为什么，总爱走向狂妄的背后，偏袒人们都会内心里，总让寂寞来拥有我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宿命由陈升所演唱。下面三首歌曲为您带来孟庭苇的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，刘德华的《天意》，以及动力火车的《忠孝东路走九遍》。 Thank you.

听了一夜的雨，陈慧娴的《千千阙歌》。 在那 痛了我的心，以为能忘记，却越来越伤心。留住你背影，也留下了所有孤寂。爱不到你，只能将泪水留在眼里。在那里，一夜的雨听起来就像是自己在偷偷哭泣。你对我有点心疼，还是毫不在意？一夜的雨让感觉变得更迷离。撕碎的照片还藏在我胸口，谁都看不见早已习惯的痛。为了爱上你，我可以永远不承受，却不明白解压抑还要继续多久。我在哪里？一夜的雨听起来就像是自己的声声叹息。你对我有点心疼，还是毫不在意？一夜的雨责备我太轻浮至极。我已经看不清你的那你，一夜的雨听起来就像是自己在偷偷哭泣。你对我有点心疼，还是毫不在意？一夜的雨让感觉变得更迷离。

让沼泽慢慢渐落，灵魂呼唤来生的歌。怕遗忘，怕问的等候，已经过去，人生复数，心事单数，浪漫复仇。 旧单车老情歌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